好，飞嚟咗我他差呢条今季拜咧同一支公讲，因为我问个我啲朋友咧，全部煲晒 Marvel 电影系列，记得我一个啫。咁我都唔敢话全部 Marvel 有关，即系成个依个而家个 series 系列全部有啦。因为佢电视剧场电视片嘅神盾局系列同埋特工卡特，我系冇睇嘅。不过依 part 咧，我又会补翻，因为我而家都睇紧噶啦。嗱 ，Marvel 电影系列啦，即系而家就趁住复仇美国队长三内战，咁佢就上画之前啊，趁你呢个机会就讲咗佢先。咁佢分开三个，系分开 Page One、Page Two 同 Page Three 嘅。Page One 咧就顺住佢播佢嘅发行日期嚟讲啦，就 Iron Man 一就钢铁人啦 ，Iron Man 一，无敌Hulk 啊六相应咩死啦？我而家睇下先，睇下变身变形合二，香港译做，睇下台湾译名 Wiki 对，跟住铁甲平合二 ，Iron Man 二，雷神奇侠，美国队长同复仇者联盟，呢个就 Pass One 嘅。跟住咧 ，Pass Two 咧就系、是、Iron Man 三，雷神二，黑暗世界，美国队长二，冬兵，银河守护队，复仇者联盟二，奥创纪元同埋蚁侠。跟 Pass Three 就系美国队长三，英雄内战，即系而家即将上嗰套。跟住奇异博士、银河守护队、蜘蛛侠、雷神三、诸神黄昏、黑豹、复仇者联盟、无限战争上、蚁侠与大黄蜂女、惊奇队长、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下同异人族。咁基本上咧，依、這个制片都系同一个由应该系啦，由除咗头嗰两套系制片咧，系唔同人之外，基本上都系由奇文费吉去做制片嘅。亦都因为咁，所以同一个制片就佢成个古仔，佢就可以做一个好完整嘅世界架构。不过所有原因其实咧头嗰两咧，即系讲翻啦，由第一阶段开始讲。其实睇翻第一，即系而家重新再回顾翻第一阶Pass One 嗰个剧情啦。其实相比起嚟讲系所以好保守嘅，唔系话唔精彩啊。应该咁讲，你精彩程度一定唔够第二期、第三期、第二期咁好睇。但系佢第一期系相对保守嘅。一来即系你唔知掂唔掂啦，你如果濑咗嘢嘅话，就成个计划就扑晒街。预期一开始就玩到咁大，不如保守啲，稳稳阵阵剧情。咁相对嚟讲就好拍好多。咁一开始就铁甲奇侠啦，佢就信呢个就最稳阵，其实都几闷嘅。一开头Tony Stark 示范军火嘅时候，俾游击队捉咗，制造武器。咁佢做咗件装甲出嚟，救出嚟。然后啲翻到咧，就俾自己亲戚去背叛，然后大家出手。剧情老坑，战斗都唔系多。但相比即系相比后期嘅情况嚟讲咧，佢就叫一个好安定，唔系特别好睇，但系都唔会差。同埋总之就时间都唔系太长，好快睇完。咁你作为娱乐片嚟讲系收货嘅。即系变形合衣就比较麻烦啦，即系变形合衣嗰、那个换系当时男主角换咗嘅，之前一开头咧独立版嗰变形合衣个主角咧爱德华诺顿相传啦，呢个男主角系相呢、這个演员相当麻烦，而拍出嚟都唔系话特别出色，即系佢又顺次佢就一开头就讲阿哭咧就已经系出走咗噶啦。即系叫做佢系以佢流亡身份，跟住佢好似冇乜点去讲佢当时点样出事嘅。佢净系一开头就系讲佢一路周围逃亡，军方一路捉佢，然后又一片段咁回忆翻佢，然后之后又翻纽约大家出手自己收货啦。喺咁多套 Marvel 我觉得呢度比较弱嘅。一来我觉得男主角个形象唔系好夹啊，阿德华诺顿。咁我上个颇有少少靓仔一滞。相比后嚟换咗另一个我先个点读嘅成日唔好记得佢嗰个演员嗰、那个演员名真系好衰。先马克老法路。咁相比佢个比较夹人嘅夹就系即系有时。唔系太过识靓仔就适合做特别英雄嘅，咁佢呢度亦都拍得比较差，我咧系算系甩咗嘅。跟住好啦，因为 Iron Man 一掂咗啦，即系成功就 Iron Man 二好睇好多嘅，亦都追加咗啲新嘅角色，同埋例如战斗机器咁样，而最紧要就系佢花咗比较多嘅时间描写Tony Stark 喺阴暗面。即系原作里面，阿 Tony Stark 吸毒嗰啲嘢，佢当然啦，佢喺电影里面就净系讲佢 放荡不羁啊，搞乱晒大龙咁样，电即系始终电影佢入一般家庭向咧，佢唔能够玩得太尽。但成嘢表现咗就系、Tony Stark 喺嗰种唔知自己几时死，同埋一下即系又嚟，佢由佢心脏嗰啲碎片之后就插落去，同埋佢用嗰、那个流佢个反应嗰啲，即系佢一路面临死亡，佢去描写一个Iron Man 喺佢英雄背后嗰、那个阴暗阴内软弱面，我唔用阴暗面系软弱嗰面，呢点系我系描写Tony Stark 好重要的地方嚟嘅。好啦，跟住作雷神奇侠，其实呢套我觉得又系颇为弱嘅。总之就系、是兄弟打交，个大佬因为个大佬做大佬俾个大佬俾掟咗落地球，然后又走嚟走去，跟住咧点知个细佬咧成天想谋朝篡位，就放一只怪兽出嚟地球，跟住打佢，即系翻上去。呢度系做比较差嘅，甚至我觉得系颇为弱嘅。即系除咗男女主角有型靓仔靓女之外，我觉得。唔系好掂，即系第一期里面，我咧呢套同埋变合衣咧系颇为弱嘅两套，但系亦都未至于话唔好睇，即系我都跟即系讲清楚先。佢第一期嘅作品里面咧系普遍就系叫一般好睇 ，OK 好睇嗰只，所即系我刻薄讲句啦，就喺第一期里面嘅基本水准咧，每一套咧，我觉得都唔会差一个超人队蝙蝠嘅，即系因为蝙蝠可能太一超人蝙蝠就太贪心。呢个就好稳阵，好保守，甚至叫保守叫船头惊鬼船尾惊贼，好多唔敢玩得好尽，总之就稳稳阵阵嘅，安全嘅，冇嘢俾人挑剔嘅，咁就收货啦。咁好啦，跟美国队长咧，其实呢个先至系真正嘅主打，因为佢作为铺排嘅复仇者之前嗰度仲主力作品，同埋复仇者系列本来就系以美国队长同埋阿 Tony Stark 两个做一个核心嘅，咁美国队长呢个作品梗系重要啦。但美国队长咧，其实一开头。揾佢兵喺海底度揾翻阿队长出嚟之后咧，就一路回忆噶啦，讲佢点解会变成会做一个超级士兵实验，然后咧就一路做宣传大使，跟住咧就有机会，跟住去欧洲战场打九头蛇，然后最后打最后咧解决危机之后，就同只飞机一齐沉咗喺海里边，成个桥段咧好睇过其他咁多集。即系我觉得佢同Iron Man 二系拍住好睇嘅，甚至讲咧就系作为第二期嚟讲，第一期嚟讲呢个系去到美国队长先至叫做上咗轨道。好啦，跟住就系复仇者联盟啦，呢套咧其实真系应该讲就系 Marvel 系列其中一个好转捩点。如果Avenger 唔掂嘅话咧。之后个第二阶段或第三阶段咧，个剧本就会即系个计划咧就会打乱晒噶，就佢就花好多时间咁样点样兜。但如果顺嘅话咧，以后嘅之后嘅剧铺排啊、剧情啊、连世界观连接咧，就简单得多。而佢都好成功嘅，因为相比佢系啦，咁佢第一期佢就早间就将总之就将几个主角拉埋，再加埋鹰眼啊、黑寡妇，咁组成一个新嘅。一个新嘅小队啦，呢个团体啦，然后决战打纽约，打到飞起，佢系典型炮谷片，打到饼冧，飞沙走石嘅。但相比第二期更唔使用脑，佢一都仲需要用啲脑嘅，即系例如话啲角色嘅认识啊，组合咁样。但系因为佢始终系第一期啦，所以咧每一个各主角之间佢其实关联就唔系好大。所以佢实际上佢真系要啲组合技啊，或者佢之间嘅互动咧，要去到第二复仇者二先至睇到，但仍然系我觉得好标青嘅，又系最后嗰场打喺纽约嗰场打咧系非常精彩。佢而家呢一个结束叫真系叫好完美地作为一个叫 patch one 嘅收尾。咁佢好嘅收尾就佢咧Marvel第二阶段就好做啦。首先电影继续拍啦。电视就整个神盾局特工出嚟，就作为电视嘅保员，即系加啲补充啲资料啊，或者延伸咗。但其实应该真系嘅，唔系话其实系一定要睇嘅。你对电影有嗰个认识咧，你睇第二期你先至知道近，即系佢里面埋啲伏线，因为佢好多嘢其实都系嚟住电影《复仇者一》啊，或者其他 Marvel 电影嘅。好啦，第二期 Pass Two 一开头就 Iron Man 三啦。严格嚟讲咧，其实呢个 Iron Man 嘅三部曲应该仲有一集噶啦，因为 Iron Man 其实能够讲嘅嘢喺差唔多都讲晒啦。呢套咧就真系佢描就真系叫做描就描写佢有啲佢少少黑硬系玩 喺电视喺电之前 Iron Man 里面嗰个中国博士揾下先嗰个反派，我唔记得咗咩名字。我揾下揾翻整佢个肺，因为 Iron Man 三位睇下先。角色揾翻先，佢一个睇下先揾下，因为 Iron Man 佢好多，佢因为佢做好多角色佢系玩翻嗰啲同原作嘅一个唔知咩中国咩博反派嘅，我一下谂唔出佢个名，因为 Iron 我坦白啦 ，Iron Man 其实我啲 Marvel 漫画其实唔系好熟嘅，咁佢又讲咁咧，佢讲翻个反派，其实个反派就只系假嘅嗰、那个咩中国嗰、那个中国人咧假嘅，而真正嘅反派系个奇人。咁呢点我觉得转得系唔错，即系无啊，即系佢有少少佢要回复翻当年原作嗰种想去致敬嘅嘢，但系佢又唔会话俾佢原作坑死咗。好啦，记得啦，追揾到啦，满大人，咁佢满大人假嘅，因为我系觉得系佢转得好，佢好一日我 Marvel 电影嘅一个佢聪明就系、是、佢其实话就话系以物电影作为一个原本，但佢其实冇俾电影嗰、那个，即系冇俾漫画嗰种格局限死咗，即系满大人咁样。作为原作一个几重要反派，佢要一个格头嚟揾个唔知道导游定系呢流开扮嘅啫。咁你既满足到原作观众又满大人，但系佢又冇俾满大人呢个 term 去刻意做乜搞个大佬莫名其妙搞条友做乜鬼啊？跟住最后咧，原来又系阿 Tony Stark 啲当年啲衰格嘢。咁最后打完一场，跟住嗰场喺码头嗰度玩 Iron Man 装甲神风突击作战，好嘅华丽都华丽之余，即系只能我讲咯。啊，有钱人真系唔同啲嘅，嗰几套装甲就攞嚟玩，攞嚟撞，撞完一套又换一套，撞一套换一套，嗰下设计系好用心，我觉得呢样嘢佢系好厉害嘅。亦都系咁讲啦，呢套嘅 Iron 作为 Iron Man 嘅完结篇，你咁样将装甲当消耗品玩，我谂唔到。如果第四集我谂唔到做，如果以 Iron Man 做主角嘅话，我谂唔到你点样玩落去啦。跟雷神奇侠二喊世界，一集俾人笑佢做雷神同阿 Loki 嘅兄弟激情片，其实有少少我比较混乱嘅。雷神世界雷神二。佢相比嚟讲，佢嗰个剧本咧，即系始终我觉得雷神系比较弱啲嘅。总之就系佢因为佢好多嘢，佢都系靠CG 同埋即系叫做奇幻世界。佢相比嚟讲，佢冇之前你个队长或者系嗰啲Iron Man 咁样，佢咁贴近现实啊。佢有啲少就系属于类似外星银河特工、银河保卫守卫队嗰类外宇宙嘅。咁你外宇宙你完全玩CG 啊，玩啲奇神怪嘢嘅话，你比较难去捉摸到嗰、那个，即係你唔係捉摸到，你冇咁贴心啊，你冇咁觉得同现实世界比较接近啲嘅。但佢呢个嘢主要就係真係叫做银河魔方就带出呢样嘢。咁呢个就係后嚟本来佢预定嘅萨洛斯出嚟嘅。咁佢都喺呢个片最后萨洛斯。就突然间弹个样出嚟，就喺即系懒系嘢咁样咧，就谂住本来系谂住叫做作为第二期嘅关键，即系第二期复仇者二嘅 ending 啊。本来呢、這个都讲过就系、是，本来复仇者二个最后大佬系萨洛斯，但系后嚟就因为套嘢真系太掂，所以佢觉得就将呢个萨洛斯咧就摆后咗，等佢做第三期最终大佬，而第二期就换咗另一个做。依招都得嘅，我觉得系几好嘅，就系佢唔使咁逼，因为佢哋剧拉长咗嘛。嗱，跟住美国队长二啦，冬兵啦，其实又系唔知点解嘅，我发现到第二期好 Q 多 BL 配对，咁美国队长二又我形容就系美国队长青梅竹马翻嚟揾佢，跟住点样反目成仇，跟住打下打系，跟住个队长终于打呢咗冬兵，打呢个青梅竹马，咁青梅竹马就回复记忆，咁消失咗。依套咧。后佢就打到飞起，因为佢最主要就系佢成个华盛顿 D 佢 DC 反转啦，同埋神盾局散晒嘅打到。而今次佢卖点就系佢主要强就系点系啦系啦，佢今次佢美国队长二系佢最好嘅，因为佢主要就真系强调咗美国队长嗰种美国队长价值观有啲唔同嘅。美国队长同埋超人咧，佢同时代表两间漫画公司嘅都叫招牌角色。嗱，虽然话有后嚟有 Captain Marvel 啦，但系美国队长佢系作为Marvel 英雄嘅，所以叫做 招牌人物，佢唔係好強嘅啫，佢真係純粹大力嘅啫。但係佢係佢代表咗一種叫做Marvel 式美國式嘅Marvel 式價值觀。尤其是佢喺神盾局嗰場演講，話即使只有我一個行，我都會繼續戰鬥。但我相信會有人繼續跟我出嚟。嗰種好代表，真係佢同超人有啲唔同嘅。超人嗰種啲價值觀咧，甚至係 DC 嗰種，佢真係就係主英雄咧係孤獨嘅。佢係只能夠佢一個人去孤身去戰鬥。不論超人好，蝙蝠俠又好，佢俾人一種感覺就係佢唔不受社會認同，佢要獨立於社會之外。但美國隊長唔係，美國隊長就係我相信，係可能而家得我一個，但係我相信我企出嚟之後會有人跟隨我。而呢種都成為咗 Marvel 英雄嘅一個特色，就係佢啲主角唔係話特別厲害嘅，即係佢唔會出現到好似超人嗰種超人同蝙蝠嗰種神同人之間嗰種好極端嘅差異。就算嗱 Captain Marvel 就另一樣嘢啦，佢就係屬於佢係佢外星人啦，佢例外嘅。但係喺復仇者裏面，就算係最強嘅雷神，或者阿浩克，佢都未至於去到一個叫做你覺得不可戰勝嘅形象，即係例如話去《復仇者二》咁樣，有件對浩克專用盔甲 Hulkbuster 咁樣，你都未至於去到一個叫做人類冇可能戰勝嘅，但係超人你覺得係冇可能贏嘅，即係你去咗就係超人士，當 DC 嗰啲創作者咧，三日唔埋兩日就幫阿超人加一個新能力啊，總之係佢嘅超人嗰、那個主要威能係無極限嘅，佢中意加幾多加幾多，好啦，你加咁多，我就好越嚟越難寫，你就好難去將佢夾 pack 埋一齊。但是在復仇者系列里面鹰眼和黑寡妇都是普通人。他在这个作品里面普通人是可以靠技术钱是啦钱最重要就是可以用钱去补足你能力不足的问题的。所以美国队长美国队长象征了一样就是美国队长他有什么特殊的啫一个天龙座之盾再加上他力大无穷嘛。但佢能夠感動人就係佢唔係因為佢擁有特殊威能，而係佢嗰個正義之心，即係佢代表住一種就係佢身先士卒，以相對嚟講唔係好強嘅超威能，係同強好多敵人戰鬥，一路贏落嚟。另而佢呢種英雄咧就感化咗就係、是，如果隊長可以，點解我唔可以？呢個都係美國隊長喺媽喺Avenger 系列裏面點解佢咁特別嘅原因？銀河守衛隊嗱，跟住就銀河守衛隊啦。呢個係另一樣嘢嘅。後嚟訪問過都話，銀河守衛隊係唔打算加入去 Marvel 嗰、那個，即係 Avenger 世界。事實上 Marvel 呢樣嘢咧，我覺得佢係好出幾，我覺得係落幾聰明就係、是、喺 Marvel 世界裏面咧，電影世界咧，佢有啲作品咧，佢會執落去，但係佢未必會加復仇者。一来故世界拉唔到埋嚟，你无谓搞到好似原作内战咁样，有 X 文啊，有九千几样嘢拉晒参加大碟。电影一来版权问题，你而家 Marvel 系列主要系喺两间公司啦，霍士同埋 Marvel 电影宇宙里面，咁仲有个 PG 盒就而家嘅半回归，Sony 半回归俾Marvel， 咁就叫两间公司啦，两间半啦，咁。你咁多，如果你將所有嘅產品一齊，一來好難控制，二來就係古仔角色會撈得好亂。美國電影美國漫畫一個好我自己個人認為啦，就係一個幾嚴重問題就係每個作者都因為佢版權就嚟喺動畫公漫畫公司度，每個作者都可以自己畫一套 Iron Man 啊，超人咁樣，結果咧淨係超人都九千幾個。你会好乱，即系学啊，真系学学阿死侍话斋，喂，系有头发，喂笑成冇头发，嗰啲笑头啊，啲成日掉嚟掉去，好乱啊，即系就嗰种啊。所以咧喺漫威电影里面咧，佢好聪明就系、是，佢真系佢自己有一个独立架构，佢将一啲漫画里面一部分嘅嘢抽出嚟，但唔抽晒，即系抽晒，只系抽出一啲佢认为啱用嘅嘢，然后再以佢自己方法组织。咩队长就咁样啦。抽咗啲嘢出嚟，组织出嚟，结果做跟住搞出嚟，结果就成个神族个散咗啦，都散嘅呢个组织。跟住啊，银河守卫队，佢就一开喺宇宙打嚟打去嘅，主要外星同埋有沙洛斯出场。 呢、這个剧本，因为佢唔佢主要系外，即系佢开拓所谓嘅外星，同埋相实佢唔打算，因为佢唔打算加入去，所以佢加入去乜复仇者系列，所以相对讲佢玩得比较放嘅，但系几多玩得好睇。相而比起之前雷神咁样咧，佢玩得比较放，好多嘢系去得冇咁绑手绑脚，因为佢而家佢嘅复仇者呢个 project 喺度，就算佢失手咯，佢都唔大问题，唔会话一失手成个Marvel 电影就濑晒嘢。成个冚期啊！呢个系最大优点，即系你前路开咗，你知道你濑咗咪濑咗嘢咯。至少我，但系呢套片我睇到系得嘅。好啦，复仇者联盟二奥创纪元呢套应都算都系近年嚟真系叫所谓无敌嘅大嘅科幻片噶啦，完全拍谷片嚟嘅。佢虽然有啲剧情讲啊，但其实你系唔需要，即系佢唔需要咁样论嘅。总之就系由头打到尾，一开头喺个森林面打。然后抢翻支魔杖，然后各又阿Tony俾阿星龙女无控输入咗神嘅奇怪记忆，跟住做咗，跟住咧就做咗奥创出嚟。跟住第二场咧就一跳咗去就可以喺非洲小国，咁呢个就可以铺迟啲嘅黑炮啦，就伏笔啦。但跟住咧就最精彩嗰场就差唔多叫做名场面啦，就系机械浩克同浩克不傻对浩克，然后一跳韩国。就打完一大轮，然后再跳翻去个Scorpia 又打一轮。套片其实就两个钟头，基本上是由头打到尾。你唔需要用脑，我亦都冇一可以用脑噶，因为你点用脑啫？你由头都打到尾，零白打到飞起，就呢个好处啦。因为佢每一个角色之前都交代过啊，甚至换咗马克罗法洛嘅新浩克，我都对佢一定认识啊。所以今次咧就相对讲就大家有少话，就唯一比较问题就系、是、呢、这个咧，我咧复仇系真系编剧问题啦。就系、是、原著喺第一期里面咧，本来鹰眼同黑寡妇咧就有啲暧昧嘅，但第二期突然间鹰眼出咗，你多咗老婆、哦，咁呢样嘢就难，有啲人都 friend 咗拗晒头，咁冇办法啦呢样嘢。咁佢要照翻原作漫画，鹰眼系老婆呢样设定，同埋佢要将浩克同黑寡妇配对，咁啊变结果就。鹰眼呢个第一期暧昧入变咗就纯粹叫做同僚之嘅情谊啦。嗱，呢集有一个我几中意对白嘅，即系佢虽然话打得好，打得平平啦，其实最经典一场就系围绕嗰个围绕空中岛嗰个控制器，咁成班复仇者系围住俾人围攻嗰场就好睇啦。但系我几中意一句对白嘅，就系讲当阿独眼佬啊Harry咧，去揾Tony Stark。跟住讲喺嗰个小嗰度讲翻嘢就系，佢话究竟咩叫地狱？就系、是、地狱唔系话你死晒，地狱唔系话所有人都死晒，就系、是、地狱系所有人都死晒，你活着。即系嗰呢个说话，我觉得系好punchline 得好紧要，就系、是、佢解释咗就系 Tony 点解要做要做奥创，佢就系佢唔想佢唔想嗰个梦成真，就系、是、佢身边嘅所有人。死晒，因为 Tony 系一个 Tony 呢个一个佢喺佢性格上面，佢一种好强外表睇唔出嚟责任感。例如话，当佢第一集，当佢知道佢嘅武器令到咁多人死，佢取消佢停止所有军火生意，佢唔想俾Iron Man 件装甲俾美国政府，因为佢信唔过美国政府。好啦，当佢喺个幻觉里面见到所有复仇者死晒，得佢一个活着，佢唔想呢样情呢、這个未来出现，所以佢做咗奥创。呢样嘢其实系后嚟你理解到就系点解内战里面Tony 会赞成嗰个叫英雄管理法？你要呢点系好重要，就系佢 Tony 嘅责任感同埋佢对呢种就系佢唔想佢出现一招无可挽回嘅悲剧，佢会宁愿放弃自己而放弃自己所得嘅嘢，而去选择一个禁即系叫限制嘅路线。呢点系有得要理解呢样嘢先睇你会比较嚟紧美国队长三Tony 会站喺个建制方嘅理由，而另一方面就队长系依家继续佢就系、是、队长系佢比起呢个政府就系、是、佢更加相信自己嗰度价值观，呢度都系表现到嘅。佢喺奥创里面，佢队长系发现咗队长其实Tony 嗰种唔啱雅，其实即系保留咗几唔啱雅，但系。应该唔会话已经或者叫佢应该咁讲就系佢哋既系佢啲价值观上面系有一个叫跟有冲突，但系队长就相信永远相信就系、 异能嘅意志系永远可以超越咗，所以叫做人性本善啊。嗱 ，Tony 会比会系觉得就系可以限制嘅，佢就有限制，系相性本恶嘅。就呢、是、个就可以系构就佢两个嘅基本价值上冲突。但系当然啦，呢、這个就系、是你后嚟睇翻再补完翻啲嘢，你先会感觉到嘅。好啦，蚁侠其实有少少有得感觉上系比系一系好试新嘢嘅。蚁侠本身其实佢喺 Marvel 系列里面佢定位其实有少少似点讲？佢一些次死事，又系其实唔系好大堆头制作，唔系好放手去做一啲大特技咁样，纯粹作为一个叫做新系列嘅尝试。甚至讲佢比人罗手会得更加保守，但佢好处就系、是、一佢唔系好劲，因为其实要加复仇者联盟嘅其中一个条件就系你唔能够太劲。即系如果你突然间整，如果你话好似突然间整个超人咁样太过破格嘅，甚至整多哭，你成嗰个能力就已经颠覆咗啊！即系有关你喺你似有关就系你正义联盟咁样，你一个超人嚟，你睇嗱，你知唔知蝙蝠侠啦？最后一战，阿超人蝙蝠侠咪走嚟走去冇嘢做噶，因为都做唔到乜嘢，你唔好玩啦！如果连神奇女侠同埋超人都打唔过对手，你蝙蝠侠你去到送你唔系送死都，我送死都冇意思啊！即系去到咁嘅地步嘅，所以咧，蚁侠嗰种情况就系佢有特殊能力，可以缩细变大，佢嘅战斗亦都会有一定战斗力，但系佢咧就唔会话太强，啱晒复仇者系列嗰个数，亦都啱入点样破第三期嗰、那个啦，咁第三期啦，而就即将播放啦，咁其实佢而家睇到呢一刻要讲嘅嘢都差唔多讲晒，咁最紧要其实就系、是、蜘蛛侠。依、这个情之入咧，就当前一开头佢依个讲掂咗讲好耐噶，因为 Sony 拍极都唔掂，拍极都好似唔知唔掂咁样炒唔起。后嚟见到 Marvel 掂，咁 Marvel 唔知我咁 Marvel 掂嘅话，咁一拍即合。Sony 希望利用呢个方法带翻起蜘蛛侠，而 Marvel 都因为喺原作里面咧，蜘蛛侠咧系一个好重要角色，但喺电影上面我觉得就唔系好重要，因为。在原作里面其实好重要就是英雄登记法，即是呢个我自己睇返啲 wiki 知啦，就是所有英雄都露出真样示人。咁有啲在原作里面，因为佢本身就原作里面就连住 X-Men 啦，啲唔能够出样嘅英雄嘛。但係喺Adventure 里面有边个阿哭已经走咗啦，佢喺第二集里面唔知佢去咗边度啦，因为佢而家喺第雷神3里面佢好似话将雷神3同埋阿哭摆埋一齐。咁当佢喺内战嗰时，阿雷神同埋阿哭咧就喺异世界战斗，咁 OK 啦，咁合理化咗啊？点解哭冇？其实就算有阿哭，你都冇剧情俾佢噶啦，咁 Q 多，每面六个加埋十二个，大佬仲够多咩？咁佢因为佢冇咗所谓英雄露面法啦，即系所谓英雄真名，即系英雄实名制啊。咁你使咩实名啫？嗱 ，Iron Man 佢第三集串到同喺嘢讲就系。嗱，恐怖分子，你射我啦！我屋企边度边度边度，跟住结果话后屘用你正机飞弹炸佢，咁呢度抵 Q 死嘅啫。但系你系，但系你系 Tony Stark， 你复活敌国，你复仇者，你卖军火嘅，你而家可以咁串啦。咁美国队长边个唔知美国队长啊？传说人物，成个 Marvel 系列里面个个都当 Marvel 里面英雄里面个佢系英一 Marvel 一众英雄偶像嚟嘅。好多Marvel英雄细个时睇买嗰啲嘅英雄卡啊，睇佢啲宣传片大嘅，你冇学你情，即系你冇话唔知边个系边个美国队边个美国队长嘅，跟住雷神都唔系世界人，佢有咩错？咁咪走咗去啫嘛。跟住好啦，跟住鹰眼啊，黑寡妇露出真样嘅，而新加嘅黑寡妇又露出真样嘅，好啦。佢根本上冇所谓叫实名制呢个问题啊，所以佢条桥就唔可以咁玩，就真系纯粹英雄管制法啫。当然啦，关键其实就唔系英雄管制法。我觉得成套片咧，我好唔系，其实都唔算搞笑，甚至啲导演都咁讲就系、是、好简单，就系队长青梅竹马翻去揾佢，咁啊队长同阿青梅竹马打火热，咁啊新欢嘅 Tony 咧就眼火爆，跟住打上嚟就纯粹青梅竹马同埋新欢同旧爱之间对决。咁队长企喺新欢企喺旧爱身边，咁新欢不和咁简单啫。好啦，咁第三阶段讲下啦。第三阶段咧， 今年第11月就会上嘅奇异博士，呢、這个我几期待嘅，因为佢而且一来肯定佢唔会加入去多数啦，唔敢话肯定啦，多因为佢魔有嗰啲啲魔法啲大魔法士咁样，你加入去复仇者咧，能力平衡可能会有破坏能力平衡嘅。好啦，银河守护队二就呢个一切唔应该都差唔多拍紧，拍紧噶，暂时唔知点样，反正呢套嘢我都期唔系好特别期待，唔会特别期待。蜘蛛俠睇下今次点炒先，因为佢其实蜘蛛俠今次出场同埋黑豹咧，都系希望即系攞嚟做后期，即系攞嚟做下一期嘅宣传嘅。呢样都未拍嘅，黑豹奇怪好妙噶，黑豹咧就好早宣传噶啦，但我唔知点解佢而家都未，但系而家都仲系筹备中喺 Wiki 里边，跟无限战争唔使讲啦，而且而家无限战争而家先，而家都仲喺整紧，跟矮侠二啊，惊奇队长二啊。惊奇队长、复仇者、上下集同二人组咧，都仲系准备紧嘅。依就暂时都系未知道几时做。佢预约佢有拍摄时间啦，知道几时做，但系仲系筹备紧。剧本都未开公布嘅。咁呢个就啦。至于剧集方面，佢就有几麻烦，因为剧集方面咧，佢分开咗两个系嘅 A、B、C 同埋 Netflix 系列嘅。咁 Netflix 神盾攻特工就12、24、36、32、24、66，哇，睇到呕嘅。第三期都仲播緊，咁卡特塔完呢第一期第二期都播晒㗎，就18集嘅就好好啲，第二期18啦，就係好好啲嘅，咁呢跟住再选到控制公司，咁呢就未播嘅，咁我希望能够喺一年内播晒呢，因为一美劇一集45分钟呢，你播一集你唔似动画我喺公众台播10集，但美劇呢一个钟头一集到嘅，两个钟头先播到两集嘅啫。要一播集就係好辛苦，所以就唔知几时先播得完成到神盾局特工，咁我会尽力嘅。好啦，咁作为一个介绍啦，因为严格嚟讲都冇得咁评论嘅，尽力介绍咗讲下我睇咗咁多呢几套嘅复仇者系列，随便噏下啦，唔系长噏嘅。你长噏嘅话咧，每一套咧，你重新睇翻一次，跟住又慢慢逐个识讲咗几攞命。实在有啲我都唔知点讲，即系例如话《变形侠》呢期冇乜好讲，呢度有几多几，即系直接讲啦，其实都几轻，即系而且极颇为唔好睇嘅。我都理解到点解Marvel 漫威电影唔再拍佢，唔系有理由，佢少数嚟濑咗嘢嘅 Marvel 英雄系列。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我可能讲超人对蝙蝠侠嘅。不过应该唔会咁长，可能都系10多分钟讲完，因为闹冇话闹咁耐啊嘛。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